郑敏2003年的毕业于浙大，寝室号是129，六位女生就约定每年12月9号相聚。虽然散落在不同的城市，但毕业到现在14年，聚会从不间断，聊聊八卦，吐槽一下婆婆，讲讲老公跟宝宝。千万不要说下次，下次再约就永远约不上了。不知道你上一次同学聚会是什么时候呢？ 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，从不结果，无论种什么梦，才张开翅膀，风却变沉默。习惯伤痛，能不能算收获？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，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，每把汗流了，生命变得厚重，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。 途中一旦